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星期五晚上8:05，欢迎来到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因为昨天晚上熬夜，今天眼袋直接掉到主播台，可能会把话筒砸出声音的泽华。 Hello， 大家好，晚上好，我是因为熬夜，然后会爆痘，然后现在只能这个油爆琵琶半遮面的月月。 我们俩今天减持呀，这个颜值真的是高峰哎。 是的呢， 挑战新歌声可能从此再也没有过这么高峰的一个夜晚了。 我们两个今天第一次搭档就这样，真的好吗？ 但是我们见到彼此以后依然觉得对方是好看的呢。 是的。 所以想要好奇看一下我们今天到底是有多憔悴的各位，怎么样可以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哎，没错，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首先呢， 哎，你真的要全程把自己挡上吗？ 是的，因为待会儿还要用到这个道具。首先呢，我们就是有收听的方式，就是 FM98.2 AM927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但与此同时呢，就是我手上的这块牌子了哈，这个用到，那就是我们在微信当中去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能看得到吗？去关注了之后点击左下角就有我们的视频链接了。那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以往我们节目当中呢都是人满为患 的， 今天晚上其实也不例外。 哎， 除了我们俩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应该是 everybody， 大家几乎都看不到他们。 是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插着隐形的翅膀，隐形的存在。 哇，这个厉害了哈，突然觉得我们好高大上，然后现在我有点害怕在这直播间。 为什么？ 因为周围稍微动一下就那么多人。 哎，你没看到这是你身上有个肩膀吗？ 啊，天哪， 身上有个肩膀，你本来就有肩膀好不好？ 太可怕了。 OK， 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该过年了嘛，过年以后大家都会在一起。 嗯， 小伙伴们常聚在一起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没什么太多的事儿可以干。 哎，要么就是吃吃喝喝，要么就是吃吃喝喝，看个电影。 啊，然后需要就是消耗一下体力呀，啊，怎么办呢？就去 KTV 房吗？ 是不是 KTV？ 是的。 你过年会去吧？ 基本上就是吃饭和 KTV 了。现在， 而且几乎是隔天就会去一次，一约局就去 KTV。 差不多，真的是这样。现在好像似乎，尤其是在城市哈，除了串门，过年就是去唱 K 了。 你是属于那种麦霸型的还是？ 我是那种比较低调型的， 啊， 就是一开始就比较胆小，主要是一开始不开口，然后慢慢的就开始上了那劲儿了。 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应该也能发现，月月真的是一个非常害羞的小姑娘，全程都挡着脸呢。 对， 不要看我，不要看我， 不要看我。 我是属于在 KTV 当中唱的不好，但是又各种乱吼乱叫的那型。 哎，我不信，我觉得你是麦霸。 然后呢，我真的唱歌非常的可怕，大家常看我们节目朋友都知道啊。 啊，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细心的跟大家梳理一下。 是的。 KTV 当中呢，有些歌曲是真的可以一听，哇，这是歌神。 哎，是的，还有很多其他的类型，比如说有的人一听啊，就是来搞笑的呀。 搞笑的也还可以啦，至少还搞笑嘛。 那还有什么样的类型？ 就不知道该怎么评价的那种，你知道吗？ 这个有点可怕了，就是别人唱歌要钱，有的人唱歌就会，啊，是吧？嗯， 所以选歌你会发现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其实为大家做一个这种攻略哈，就在假期当中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好像这个唱歌的能力突飞猛进一下，变成歌神。 是的， 嗯，其实是伪歌神。嗯， 有些歌曲真的是你即便不太会唱歌，五音不全的，但这样的歌曲呢，你学一学，说着说着也就唱出来了。 哎，有些歌呢，则是您想要展示一下自己实力的那种必点歌曲。 是的，说到这个实力的必点歌曲，有很长一段时间就去 KTV 当中，人家问你会不会唱歌，会唱歌哈，来一个青藏高原。 哇， 谁说会唱歌就一定得会唱青藏高原啊？ 哎，那时候还真的是，就 是吧？ 经常比如说我们去 KTV， 在其他各个就是在走廊里面走的时候 啊， 走一圈基本上至少有一两个房间都在唱这首歌，就飙高音呐，啊。 而且几乎前面还能听到后面的时候都很可怕，除非是你真的是一个歌神，那没有什么好说的。 嗯，说到飙高音，还有一首歌叫《死了都要爱》或者《离歌》， 哎， 就是这种类型的。 对，死了都要爱，真的是要死哎，很可怕。 对，所以说这种歌就是之前大家去证明自己歌技，就是唱歌能力的这样的必点歌曲哈。 嗯。 但其实现在不然了。 好。 有很多歌也非常的厉害，然后尤其是比如说带点洋气的这种，就是英文范儿的这种歌，就是很难唱了。 哦、 甚至 是这个洋气，我还以为啊哪个洋气？ 咩，那个洋气吗？ 甚至什么？ 甚至还有一些就是带有一些更多的外文元素，比如说西班牙语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语言，甚至之前还有就是喜欢动漫的小伙伴哈，他们来一首日文歌，都是非常洋气的。我就在底下真的是，就是觉得自愧不如哈，就想找个地方钻起来的那种。人家真的是太厉害了。 是的，所以各位呢，在今天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跟我们互动一下，一起来讨论和想一想，你在 KTV 当中你觉得哪些歌曲是一唱别人会觉得哇。 鼓掌，正好。嗯， 有哪些歌曲是你觉得自己唱歌很一般，但是呢，你挑战这样的歌曲，唱完以后大家还觉得，哎，他唱歌也还可以，哎。 哎，或者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各自的 KTV 必点歌单哈。 嗯， 那刚刚说到了外文歌非常的洋气，不如我们先来看一下歌神们必点的今年之最火的一首歌哈。首先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 Justin Bieber 的一首非常热门的歌曲。对的，我们来看一看。 这首歌曲简直厉害呀，他只有在这个录音室当中完整的唱下来， 是的， 然后自己在每个现场都不会唱，因为太难了， 难度太高了。 Sabes que ya llevo un rato mirándote Tengo que bailar contigo hoy Vi que tu mirada ya estaba llamándome Muéstrame el camino que yo voy Oh, tú eres el imán y yo soy el metal Me voy acercando y voy armando el plan Solo con pensarlo se acelera el pulso Oh yeah, ya me está gustando más de lo normal Todo mi sentido va pidiendo más Esto hay que tomarlo sin ningún apuro Despacito, quiero respirar tu cuerpo despacito Deja que te diga cosas al oído Para que te acuerdes si no estás conmigo Despacito, quiero desnudarte a besos despacito Dime las paredes de tu laberinto Y hacer de tu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 Pasito a pasito, suave suavecito,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Y es que esa belleza es un rompecabezas, pero pa' montarlo aquí tengo la pieza. Oye, despacito, respirar tu cuerpo despacito, deja que te diga cosas al oído, para que te acuerdes si no estás conmigo. Despacito, quiero desnudarte a besos despacito, dime las paredes de tu laberinto. Vamos a hacerlo en una playa en Puerto Rico, hasta que las olas griten ay bendito, para que mi sello se quede contigo. Pasito a pasito, suave suavecito,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Enseñe mi boca, tus lugares favoritos, favorito, favorito. Pasito a pasito, suave suavecito,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谁不会啊这首歌 Pasito de Cito Despacito 突然 Potato 待会儿还可以再弄一点食物的东西进去。 这首歌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你会唱会说西班牙语的话， 哎， 你要能在 KTV 当中点这样的一首歌曲，那简直了， 简直了，我能嗨翻全场哈！这个鼓点，然后再加上这种舞曲的非常欢快的节奏，你看最后他们就是伴着那个鼓点就能嗨起来， 是的。 然后这个劲歌劲舞，再加上这种非常洋气的声音和这个词曲哈，如果要是有哪位大神在 KTV 当中点了这样的一首歌，天哪！ 但是如果说你不会西班牙语的话，没有关系啊，这不是前段时间有一首这个。中文的普通话版本的吗？ 对对对，缓缓 JJ 的哈、JJ 就是用中文来唱了，应该算是这个翻，也不算翻唱吧，反正改编加上演绎 加了中文的这样词儿嘛。 对 对 对, 对，但是呢，不知道小伙伴们听完之后有什么感受啊？泽华听完之后呢，就 觉得哎，跟原版好像不太一样啊，这口味好像有点偏颇。 对，有一点变化哈，因为毕竟就是可能是语言不太一样了，然后就没那么洋气了哈，主要是在这一点上。 反正我不会唱西班牙语，但是还可以跟着一起唱。 哦， 原 来你是 freestyle 这样的这种 style 的是吗？ 啊，对呀、啊， 类型的。 你是那种很正经的唱歌的那种路 线吗？对啊，对啊，就是那种比较，比如说那个这首歌怎么唱，然后但是我是麦霸。就 拿着麦不松手， 对 对, 对， 然后也不唱， 不唱 就始终拿着麦， 就 这是麦霸，也很新颖。 弄一个 pose 是吗？然后始终这样子。 哎，我觉得我今天要过年可以回去发明一下这一招，就始终拿着麦做麦霸，然后就不说话，你们也不许抢麦。 然后我要把这个牌子换成我是麦霸。 如果在 KTV 当中，我觉得把那首歌点出来的话，至少全场的气氛是嗨的。 是的，是的、经常有很多人都会点一些舞曲啊，或者比较嗨一点的歌哈，带动全场。因为如果要是大家都去唱一些苦情歌呀、什么的，可能就这个气氛就不太对了。 在拒绝黄赌毒之后呢，有一段时间比较流行的开场是什么舞娘啊， 啊， 什么看我七十二变呀、这一类的这样舞曲的。这样的歌曲哈， 就是一进 KTV 在点歌之前会有自动播放的这些是吗？还是说 是专门点的呀？ 专门点的呀。 所以像你们这样的非常年轻的，你知道七零后们，你们一般在 KTV 当中都点什么歌曲？ 我们都点什么《军港之夜》 《军港的夜》。 那是七零后的是吗？不太记得了，我这个记性哈。 所以呢，欢迎各位在收听收看的同时跟我们进行一下互动。再度的提醒到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AM 927进行广播收听之外，还有视频的收看方式。毕竟我们俩今天的颜值都那么的高 啊、是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人最近是怎么了哈。然后呢，视频的方式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微信的公众账号，在上面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点击关注，我们也需要大家的关爱呀。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在 KTV 当中还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好哥们儿好姐们儿在一起的时候会唱一首共同的歌曲。 哦，朋友吗？ 你真的是那个年代的歌曲啊、 哦、一会儿就暴露了。 朋友别哭，你依然是我。 哎，不，我们两个还不一样。 你的 朋友啊， 朋友一生一起还不是吗？ 天哪，不是朋友啊，朋友你不要 好。你赢了，你赢了，你赢了。 可能我是50后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很，我觉得即便是90后、00后，可能也都会唱的一首歌曲。 哦，是什么歌呢？90后、00后都会唱的。 终于看开，爱回不来。 哦， 哎，这个是很多很多，就像你刚刚说的必点歌曲，而且一般放在开头，就是正常歌曲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尤其是像我经常跟就是姐妹或者说跟女性闺蜜们一起， 就五年后的姐妹们， 对。 啊 是的， 一进去就开始点到，大人就开始哭，哭成一团。 我们是其实是一进去就唱一些戏啊之类的 啊， 太可怕。 中间调一下口味的时候会唱这 个。对对对，然后这就是我们调味料了哈。我们来听一下《等待》，来自蔡依林。 而且我们带来这个版本呢，还是一个现场版本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 没错，来听一下。 啊！蔡依林跟我们说话呢。 狂欢吗？OK， 还有那个线上直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你好。 接下来要唱这首歌叫《倒带》，希望你们喜欢。 来，会唱的朋友可以跟着一起唱啊。我们俩也可以乱入一下，鬼畜一下。 可以的，可以的。 这个 会唱真的是太熟悉了， 会唱吗？会唱吗？ 你有唱吗？ 这是我唱的呀，你听不出来吗？ 哎， 我要证明一下，五零后也是会唱这首歌的。 分明就是自己唱不上去了，让大家唱，很过分， 或者是忘词了。 最后才把话说开，哭着叫我留下来， 就你感慨 爱回不来， 我们面前 太多阻碍， 你的手却放不开，宁愿没出息 就别离开。 走走走走走，慢点走，不送。 我们两个 真是受不了磨磨唧唧的。 这么经典的一首歌， 又来喽。 总是要我快，慢慢计划将来。我的眼泪却一直掉下来。 升调了，升调了，加油哦！ 终于看开，爱回不来，而你总是太晚明白，最后才把错说开，哭着求我留下来， 留下来， 留下来， 爱回不来，我们面前太多阻碍，你的手却放不开，宁愿没出息，就别。 了。 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人家蔡依林在唱歌的时候那画风多美啊，看着 MV 真的是， 这还不是 MV， 这只是一个现场。 对啊对啊，而且这首歌真的太经典太经典了。然后与此同时呢还有像舞娘， 嗯 啊，很多人经常在 KTV 就是唱着唱着就跟着跳，就特别经典的那个舞蹈动作哈， 真的是， 嗯， 大家在看人家蔡依林唱这首歌曲包括跳舞的时候觉得哎呀真是享受， 嗯， 然后猛一回头看旁边月月在唱和在跳， 哎哎哎， 辣眼睛， 哎， 辣眼睛， 哎， 不想看， 悲伤难受难受， 所以我今天穿衣服就是悲伤和脂肪。 对，我就看见你那个原来是给我穿的哟， 全程都在说你呢， 悲伤和脂肪脂肪。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 KTV 当中哪些歌曲是能够让别人听出来你的歌技的， 嗯， 哪些歌曲呢是即便你唱歌一般但是完整的唱下来以后大家也会觉得说哎，他唱歌还可以 还可以。 你觉得刚才那首算哪个？ 我觉得倒带是就是还可以的，就是不会说要求那么高，因为它相对来说没有什么特别高的高音，然后整个就是女性的话中音区就可以用得上了，就足够了，是这样的一首歌，然后再加上它也没有那么多的这种花样来，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一般的人都可以驾驭得了的这样的一首歌。 听明白了，好，现在艾特一下蔡依林的那个歌迷会啊。 完了完了， 刚才月月说什么我们总结一下啊，什么说没有什么高音，这首歌曲太好唱了，这第一点啊。第二点说啊，没有什么花活，不需要技巧都可以唱的， 哎，但是要走心，这个是最难的好不啦。嗯， 走心才能够唱到大家的心里去。 哎，没错，其实好多人啊，我之前跟很多人去交流，包括之前咱们自己去唱 K 哈， 嗯， 很多人都会这么说，尤其是咱们学播音的声音好听嘛，他们就说你们都是用技巧，我们就是用感情。所以走心其实是最难的，其实我认为很多人他可能就是稍微有一点跑，但你感觉他完全投入在那首歌当中， 嗯， 有的时候觉得也挺动人的。 是的， 嗯， 在 KTV 当中呢，女生唱到跟情感相关的歌曲的时候可能会唱倒带这样的歌曲， 嗯， 唱完以后呢就开始哭呀。男生呢也会唱情歌呀， 男生唱情歌，单身情歌之类的吗？ 你真的是那个年代的人，哎，只知道单身情歌。 现在的也知道啊，比如 TFBOYS 的很多歌。 哪一首歌？具体？具体？ 什么青春修炼手册之类的？ 那也是很早之前的歌， 没谁了，已经。 最近的新歌都不知道吗？ 香菇。 哎。说到这个男人在唱到情歌的时候， 嗯， 很多女生会觉得好像在恋爱过程当中男生总是付出的比较少，就是感情这个事情对于男生而言伤害总是特别小， 哎，这还真的是，所以会很多嘛，所以很多男生会在 KTV 用歌声来表达内心的这种感情和付出吗？ 当然会有哦，时间只有一分多钟了 啊， 哦！下面这首歌曲真的是，我觉得但凡有一个男生在 KTV 当中唱到，你会被他这样的歌声所打动到 啊，嗯， 并且呢也会觉得哇，这个男人在爱情当中也是非常走心的。 来听， 不用报歌名了，太经典的一首歌了， 太经典了，真的是。 他直接会唱的， 嗯， 走。 想问天，你在哪里？ 在 FM98.2。 我想问问我自己， 也可以问一下我和月月。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想问这是你心温温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你，反正我的掉了，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你看。 谁说男人在情感关系当中不会受伤，受伤之后也会非常非常的让人心疼的。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听完这首歌曲。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说的对，二伯教育的是，三叔郎您费心了。好，四婶儿，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欢迎回来，我是歌声本尊泽华。 哇， 你第一次听到我这样的说法是吧？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我该如何介绍我自己？我是歌声本哥。 歌声本哥。 是的，大家好，我是月月。 好， 跟大家继续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希望大家能多多的跟我们互动起来，因为这个大家都是经常要参与，而且马上就要进入到各大 KTV 里面去展示各自歌喉的一期节目。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跟我们互动，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又有以下的几种。首先呢，就是声音的方式啊、如果您要是在开车的时候呢，就可以收听哈，通过 FM98.2 AM927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深度合作的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与此同时呢，还有我手上的这个牌子哈，“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关注一下这个公众账号，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烦恼？ 嗯， 在 KTV 当中有一首歌曲，就是你听的正在肯节上的时候， 哎、 突然间就被打断了。 是。 比如说服务员进来了，或者是该买单了，然后大家开始找起来，突然间就把这音乐暂停了。 嗯， 那瞬间就很抓狂。 对啊，尤其你刚要起劲儿，刚要展示我的高音，卡住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刚才那首没有听完的《夜夜夜夜夜》重新的再给大家带来一下。 哎，因为真的是太经典了哈，而且很多的歌手，包括像梁静茹啊，还有很多各大唱歌比赛和演出当中都有进行翻唱。 来喽。 来听， 哇、哦！前面第一句真的是很抓人的耳朵。 嗯， 想问天，你在哪里？我想问问我自己， 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想问天问大地，我这是你心无的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衣服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这个 MV 大家还是可以再看一下的，很经典了。那个时候的画面呀、啊，包括那个时候的齐秦，还有他那个时候唱歌的样子，都是很迷人的一个状态。 没错，这个真的是难以去超越的声音以及他的这种感觉。 毕竟五零后的粤语，他们是经常听、经常看那个时候哈、啊。 是的，是的，那就是我们那年代的事儿嘛。 还有画面感，你看这不都你走过那个小巷？哎，那个是不是就是你？ 够了，够了。 这个 想问天问大地，我这是你心问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我不愿再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 再多求 我。 当一个男人对你说我不愿再放纵的时候， 嗯， 作为女生听到这样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你是有多放纵？ 对，我在想你之前是怎么样子的呢？太多故事了这个、 刚才的这首夜夜夜在 KTV 当中我觉得是属于能够突出你唱功的一个歌曲了。 嗯，虽然它就是歌词啊包括它的曲调其实反复就是那些就不是那么多、嗯、但是 非常的考验你的那种稳的程度， 还有人生本身的那个声音。 对对对，因为比如说就是大家知道开，比如骑车子啊或者开车什么的，慢的慢行是最考验功力的嘛。那唱歌，那气息的运用啊，还有整个情感的这种表达，这种在这种比较简单和非常简单的环境之下，是非常考验功力的哈。 而且你觉不觉得像这样的歌曲直接就开始唱， 嗯， 前面没有任何的旋律， 没有任何准备的时间， 钢琴声都没有，直接就开始唱， 酝酿都不得， 很容易就唱跑 了。 所以如果你要属于那种觉得自己我唱歌感觉还不错的人，你挑战一下这样一首歌曲，在 KTV 当中大家会觉得哇厉害的呢，说不定有些女孩可能还会觉得哎，她是不是单身，我想去打听一下。 记得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定要闭上眼睛，想很投入的这种样子哈。教大家几个其他的技巧，就表情动作也要到位。 哎，说到夜说到齐秦，那提到齐秦呢，像五零后的人月月就知道了，有一段感情是不得不提的。 是吧， 跟王祖贤的故事。 我突然觉得我好像是零零后 啊。你不知道吗？ 跳来跳去的不知道 啊。你真的不知道齐秦和王祖贤的故事？ 给我讲一讲呗。 他们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爱恨纠葛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两个人一会儿就承认说哎我们好像有什么点，然后一会儿又说我们完全没有什么但这个过程呢持续时间又比较长后来当然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嘛对于爱情而言没有一个很好的结局，不过他们俩到现在依然是好朋友，对于这份感情还是非常的珍重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带给了齐秦很多的灵感包括呢有一首歌曲思念是一种病其实最早王祖贤唱的。 哇真的吗？哇， 你要是有机会回去可以搜一下这首歌曲。 哇塞，我回去一定要再去查一查它的前面的根源哈。 毕竟王祖贤的那个版本确实是也是有一点 突然秒懂 可能是 KTV 水准啊不管但是每个人的嗓音不一样，所以在诠释歌曲的时候他的那个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人家美，人家长得美，而且呢演技又好就够了 有的人也会觉得王祖贤那版本特别的好听，特别的经典哈。但是思念是一种病，我觉得是在 KTV 当中你即便不太会唱歌，但是你要是说话有调调就可以唱得好听的。 没错，所以说这是伟哥神们的必备曲目了。 是的，即便是这个张震岳演唱的这个版本你听起来依然会觉得说好像你只要能跟得上就都还挺简单的。 这个也是经常会点到的一首歌哈。 而且我们带来的也是一个现场版本 这个现场也是很厉害的。 当你在山深远的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有种世界反说只有才能相信，说对是自己那门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这段时间里留下眼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谁就不能痊愈，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头的鼻息，汲汲营营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心，结果就是爱怨的催泪，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试炼，只是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只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事物会离我远去，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只能感觉你在后 层盖着你在思考的地形。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 你走不在这里，只走努力寻找他的影子。不该疲惫的心情我没有办法解释，但我闭上双眼，他的样子如此写实。思念像是一份工作，没有半个心思。我只想一直抽着烟，不管抽什么，只希望有一天我能够为他带。看着东方副驾驶座听着电台，这旋律哪 里会唱起小道 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管那多次尝试想感谢你在日后的呼吸，从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 一起唱吧， 他会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想感觉你在日后的呼吸，曾感觉你在心头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哦，一种病。哦， 夏欧美直播会啊！ 哦、oh. ，你看，像《思念是一种病》这样的歌曲， 哎， 它就没有什么太高的技巧嘛。你只要能跟着上那个旋律就可以了。 一下张震岳的粉丝 全球粉丝后援会啊！ 是的，是的，咱们俩今天是把所有歌手都要得罪一遍，是吗？ 但是确实，你看像这样的歌曲，你唱完以后，大家会觉得，哎，他这个人特别有他自己的小调调，很有个性的一个人， 而且很酷，有没有？你看张震岳哈，这种特别冷高冷型的这种歌手， 是 很多男生如果要是在 KTV 里面这么一唱哈。表情一定要没有，就一定是那种冷冷的表情。 嗯， 然后呢，唱的一定要酷酷的那种声音。 哇，对， 很多妹子都会被杀倒的。 而且你像这样的歌曲，它其中间的那个间奏部分非常的少，几乎就没有。 嗯， 然后你就在中间唱歌，不用做任何的动作，看起来也是很有范儿的。 是的，你看他好像都没有动，他好像一直在那个位置没有动。 对， 是的。 看我们视频的朋友说，你看你们放的歌曲哈，倒带， 嗯， 夜夜夜夜， 嗯， 思念是一种病。 不好意思啊。50后就是这样子， 真的好老派呀！你们这个节目，谁跟你们说的？ 嗯， 我们可是有鬼畜视频的， 哎， 我们也会有一些新鲜的东西出来的。 是的， 比如说下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哇，这个歌，这个名字就很奇特嘛。 它跟一个动物有关。 来听一听，它是一个什么样感觉的歌曲？老年人说啊哈，他在说什么？ 为了表示我们的洋气，它是俄罗斯的原版哈。 哇哦！ Bye. 怎么样？就问大家，我们潮不潮？我们硬不硬？简直了呀， 够硬。一开始我还想说，估计终于有一首能够让这个听众还有观众们单独的纯音乐去欣赏了，因为我们两个终于不再去跟着唱了哈。结果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 旁边还是个人在各种各样的乱叫啊。 是的， 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最适合在 KTV 当中唱了。 是的，是的， 你怎么样唱都是 OK 的。中文版本叫《小鸡花花》啊，然后就是特别可爱的一首歌，好像还有一些手势舞之类的哈，在一些视频、短视频的 APP。当中都会有类似的这种片段，大家也可以找来玩一玩。嗯， 我就想到你说，哎，你说，你先说。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神曲系类型人物的这个代表，因为很多我们都发现去 KTV 的时候，他可能也不知道他是会唱还是不会唱，也不知道他是那种麦霸还是非麦霸，但是人家点的歌都是这种特别高难度的，也是特别奇特的。 听这个小鸡哗哗的时候，也可以在旁边， 是的，哎，没错，忐忑也是这个戏。系列里面就神曲系人物的哈，就是很神秘的这一群人。 哎，但我突然就想到，在看这 MV 的时候，我们都是过年的时候嘛，除了跟朋友相聚，也会跟家人一起嘛。有的时候可能难免遇到这样的局，父母啊，爷爷奶奶呀、然后还有自己的弟弟妹妹呀、在一起，在一间 KTV 当中。前一秒还是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或者是给我一杯忘情水，或者还是那个什么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下面就 这得到30年代， 真的，下面就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风，全家人 跟着我左手。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也是很奇特的。 对啊，对啊，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发来一些这种神曲型的哈。这个确实是一个调节或者说中和整个 KTV 气氛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就是放一些这种特别好玩的呀、搞笑的这样的曲子，大家一起来欢乐欢乐。 是的，但是呢，过年的时候，所有的亲朋好友在一个 KTV 当中的时候，虽然你会觉得没有什么新意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是会觉得玩得很开心的。因为可以唱，可以跳，可以聊天。有些人可能会喝点小酒怡情一下。 没错， 都是可以在这里面做的，然后让大家去回忆到一些快乐的曾经的过去的岁月的时候的一些事情。 没错哈，你刚刚说到说一家人团聚的时候，还有很多适合家庭去唱的歌，所以比如刚我突然临时想到，比如吉祥三宝之类的。 好吧， 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哎，对， 哎， 是和也挺好唱的， 是吗？ 我就负责做那个哎， 啊， 那个哎， 全程伴唱哎，不管叫的是谁。 各位以为我们这节目开始马上就要走这样的一个画风了，非常的潮，非常的硬了。 哎， 我们就是这样的，永远让你抓不到我们这个下一步要干嘛。 迷之一般，没错哈。你刚刚说到说一家人团聚的时候，还有很多适合家庭去唱的歌，所以比如刚我突然临时想到，比如吉祥三宝之类的。 好吧，哎，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哎，对， 哎， 是和也挺好唱的， 是吗？ 我就负责做那个哎， 啊， 那个哎， 全程伴唱哎，不管叫的是谁。 各位以为我们这节目开始。马上就要走这样的一个画风了，非常的潮，非常的硬了。 哎， 我们就是这样的，永远让你抓不到我们这个下一步要干嘛。 迷之一般。 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凋谢温热了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有多痛，痛有多浓，让梦被埋在江南雨中，心碎太多。 哇，这个 MV 简直太值得看了呀！ 是的，这个就记录了 JJ 从2003年开始，每一年每一年的变化，而且每一年唱到的这个江南的不同的感觉，哈，把它拼接到了一起。 中间还有他说的一些话， 嗯， 其实各位可以再回去回看一下这个视频， 没错， 很经典了。 对， 最主要的是你看他这个发型，发型对于男生太重要了。 作为50后的我，我来欣赏一下。 我深深看你的脸。整齐的温柔，翻越的温柔的脸。我爱的夜晚的我们，都因为相爱就像风雨相遇。相信那一天，你我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凋谢温柔的 小小的我，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每一位陪我创造的。 你们，谢谢。 我怎么听到后面说我是道道，我爱你们？ 哎呦， 跟道道有什么关系？ 子华说我在这里。 哎，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在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希望各位有些事情不用心碎了才懂。 嗯，没错哈，一首歌从青涩唱到成熟，那不管我们处于什么样的阶段，不管我们的歌技是青涩还是成熟，大家都要在假期当中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快乐时光。 是的，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吧。 新年快乐啦， 新春快乐哈。 嗯， 然后呢，也感谢各位今天非常坚强的看完了我们一个小时的直播。 您受累了。 我是这个眼袋掉了随时会把这个话筒给打翻的泽华。 我是举着举着牌子忘记了把自己遮住的，后来就忘了。 下一次你再见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漂亮的出现了。 对呀、啊、对呀、啊。